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直播室除了陈燕平之外，还有林志恩在这里。你好林志恩。 你好。 林志恩，昨日就凭机会发表了一个是有关于香港的普通学校啊，是做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应对的时候的挑战啊，同埋一啲嘅政策嘅。其实简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我哋而家咧系讲紧融合教育啊嘛，咁有好多咧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咧，佢就融入咗咧主流嘅学校入边，就唔再好似以前咁样咧系特殊学校咧系一个壁垒分明啦。咁但系咧融合教育呢个趋势，亦都可以话即系有唔少地方都系推行紧啦，香港已经推行咗好多年啦。但系实际上佢面对咗啲乜嘢嘅挑战同埋限制呢？嗱，可能咧喺成个结果入边咧，即系大家都会问嘅。咁啊，其实究竟我哋嘅教师嘅团队啊，或者系教育嘅团队，对于融合教育嘅认识嘅根本认识咧，系有几多咧？嗱，如果根据翻咧佢呢个嘅啊，或者应该咁讲，首先我哋应该讲一讲咧，就系而家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咧，系分咗边几个类别先？其实咧系分咗八个类别嘅，就包括咗系特殊学习困难啦，另外就系专注力不足啦，或者过度活跃症啦，第三就系自闭症啦，第四就系言语嘅障碍啦，第五咧就系智力嘅障碍啦，第六咧就系听力嘅障碍啦，第七咧就系肢体嘅伤残，而第八咧就系视觉嘅障碍嘅。咁而喺2017-2018学年咧，亦都系将精神病咧列为特殊教育需要类别之一，即系总共咧系有九项啦。嗱，咁啊，根据咧今次评基会咧呢个嘅调查结果啦，就话咧有超过80%嘅校长啦，特殊教育需要统筹主任啦，同埋教师咧都系了解到咧之前嗰八项嘅特殊教育需要嘅类别嘅，咁但系就对于即系第九类嘅特殊教育需要类别，即系精神病咧，就似乎受访教师知道呢个类型咧就略低，不过咧都讲紧有76%嘅噃。咁而除此之外啦，喺今次嘅调查入边咧，亦都系话，即系超过80%嘅教师就认为咧系教务繁多咧，同埋有好多嘅其他嘅工作咧，系令到佢哋好难推行融合教育。 系啊，头先陈燕平都讲到啦，其实即系融合教育咧，佢本身嗰个理念咧就系即系一方面啦，即系对于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即系我哋所谓 S。E.N. 嘅学生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比较容易去融入一个主流社会啦。咁其实另一方面咧，即系对于其他嘅同学啦、教师或者家长咧，都系有一个所谓叫尊重啊，即系欣赏差异啊嘅呢一个嘅好处嘅。咁啊，希望可以推动到嗰个和谐社会嘅即系一个动力啦。咁但系实际上面咧，即系评基会个报道都有提到啦，而且我其实自己都有认识一啲老师咧，就系实际上面咧，佢哋要去同时兼顾一啲即系一般学习嘅需要嘅学生同埋特殊。 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咧，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教務需要做嘅。譬如佢哋可能要親自設計或者製造一啲多元化嘅教材啦，又要調整一啲教學方法啦，令到一啲 SEN 嘅學生係可以容易啲適應。咁而頭先阿陳燕平都提到咧，其實我哋所謂講特殊教育嘅需要嘅學生，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咁佢哋對於嗰個課室管理嘅影響咧，我相信都會有分別嘅，因為可能有一啲係即係譬如身體上面嘅有特殊嘅需要，譬如聽力上面有啲障礙啦，有一啲可能係譬如專注力不足或者過度活躍啦，佢哋各自咧即係都會對嗰個課室嘅管理咧即係造成唔同嘅影響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老師要去照顧，一方面你要照顧一啲特殊需要嘅學生，一方面又唔可以即係唔理到整體嗰個教學嘅進度啦。咁所以我諗兩方面嘅平衡上面都係有相當嘅困難嘅。 大家可能會問啦，其實而家唔係學校咧係增設咗一個係叫做特殊教育需要嘅統籌主任嘅咩？咁有咗呢個主任就應該係乜都搞掂曬噶啦。但你都要留意，因為咧呢啲嘅崗位嘅人士咧，佢雖然係負責嘅教學工作咧，比一般嘅教師咧略少啦，但係唔好忘記咧，佢背後就牽涉到有好多嘅行政嘅工作要做嘅。譬如就係話，你如果學校收咗一啲嘅我哋叫 SEN 嘅學生咧，你可能需要教育心理學家嘅到校服務啦。咁其實呢啲嘅外聘服務啦，同埋一啲嘅課程設計啊，甚至係分配小組啊等等嘅行政工作咧，全部都係要由呢一位嘅统筹主任咧去到做。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亦都会唔会影响咗整体嘅效果咧？不过咧亦都咁讲，林子欣，其实咧喺政府嗰方面啦，即系佢哋而家提供俾融合教育嘅开支咧系有所增加嘅，因为今年咧二月嘅时候啦，咁教育局咧亦都系回复议员喺立法会嘅质询嘅时候，亦都讲过啦，就系佢哋而家咧最主要就系会系帮啲学校系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务，或者加强校本言语治疗服务等等，去帮 SEN 的学童就是克服限制和学习困难的。而他们的受惠人数是几多呢？2021-22学年只有58,890人是受惠的。而他们投放在融合教育的开支在2223年的财政年度就是37亿，这个比起1718财政年度已经是大增加咗，系增加咗咧，系147%嘅咯。 嗯，系啊，咁但系咧，评基会呢个报道咧，即系报告啦吓，即系其实除咗咧提到嗰个资源嘅重要性咧，我谂另一个系嗰个观念上面，即系同埋全校点样去参与，去即系推动一个嘅即系融合教育咧。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呢间学校入边都有好多唔同持份者啦，除咗头先提嘅老师啊、一啲校长啊、课程主任之外咧，其实譬如社工啊、辅导员啊，甚至学生啊、家长等等咧，其实喺成个即系融合教育个实施过程入边咧，即系都有佢哋嘅角色喺度嘅。咁所以评基会都提到啦，即系佢提到家校合作呢一点啦，就系话虽然咧，其实社会而家对 SEN 嘅学生咧个包容性系显著系高咗嘅，咁但系咧仍然都有改善嘅空间。譬如咧就系学校同埋家长咧就仍然系过分咧即系重视一啲学业嘅成绩啦。咁其实可能对于一啲 SEN 嘅学生咧带来嘅压力都会比较大啦，甚至令到佢哋嘅能力系被埋没咗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讲跟融合教育咧，除咗头先所提一啲资源啊、硬件上面之外咧，其实成个宏观嘅文化啦，或者社会嘅期望咧，即系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嗱，其实都可以讲一讲咧，今次嗰个研究咧，都系参与嘅学校数目都唔少噶噃。因为今次参与研究咧，就总共有141间嘅普通学校参与嘅，当中60间咧系小学，81间咧系中学，而每间参与研究嘅学校咧，都有一个校长同埋特殊教育统筹主任咧会填写问卷啦，而教师嘅问卷嘅总填写人数咧就系1532位，小学教师咧有704位，任教中学嘅教师咧有828位。咁佢哋做咗呢个问卷之后啦，另外咧亦都系抽取咗15间嘅小学同埋12间嘅中学咧做个人嘅访谈同埋焦点小组嘅访谈啦。咁所以可以话系一个都系比较大规模，同埋咧亦都系收集咗数据唔少嘅 一個深入研究咧，似乎佢入邊嘅研究嘅結果咧，都係有參考作用嘅。啊，大家點睇融合教育呢一個嘅問題咧？特別可能係我哋過往咧聽到有啲咁嘅説法嘅，某啲嘅學校咧，佢係照顧sense 嘅，即係照顧 SEN 嘅學童咧係比較好嘅。咁於是咧就係佢哋會越嚟越收得多咧，就係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咁當然佢哋投入嘅資源咧，亦都要多啦。咁往往咧，佢哋就投放嘅時間咧，亦都需要更加多噶啦。咁但係大家又點睇？即係如果當有啲學校佢係好專注去做呢個融合教育嘅時候，我哋係咪要增撥多一啲嘅資源俾佢哋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嗱，電話旁邊咧，林志恩，我哋請嚟咧平機會嘅處理主管，係負責政策研究及訓練嘅徐於婷。徐于婷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嗱，头先咧都大概讲咗你哋调查嘅范围系调查咗几多人啦，咁样咁，但系大概睇起上嚟咧，似乎你哋个结果系咪都反映唔同嘅教育界嘅人士，佢哋对于融合教育嘅理念嘅认识，或者乜嘢先至系叫做特殊教育需要学童咧？佢哋个认识度似乎系咪都高噶？ 我哋其實頭先主持人都提到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研究啦，因為都訪問咗141位間嘅學校嘅代表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從認識嚟講，融合教育喺香港其實都推動咗20多年啦嚇。咁我哋其實10年前都做過一個類似一個嘅研究嘅，咁但係可能我哋嗰陣時咧都會停留多啲喺即係大家參考邊個海外嘅一啲經驗啊，個框架應該係點樣去定啊？即係點樣做融合教育？到而家咧，其實都係好算係成熟嘅。即係呢個研究睇出嚟嘅結果咧，都睇到其實唔同持份者啦嚇，例如譬如話校長Sanko 特殊即係教育嘅統籌主任咧，佢哋即係超過九成咧，其實對殘疾歧視啦，同埋嗰個教育實務守則嗰個理解都高嘅。咁老師咧就相對低啲，係啦，咁啊就58% 左右嘅嚇。咁呢個其實都可能反映老師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工作啦嚇。咁佢又亦都要照顧好多唔同嘅學生啊。咁所以呢度可能即係喺個殘疾歧視嗰條例嗰個理解就相對咧就低少少咁樣咯嚇。 不過徐於婷，如果睇翻嗰個嘅調查嘅結果入面咧，會唔會有啲地方似乎係有少少嘅矛盾咧？因為我喺節目一開始都講咗啦，而家究竟講緊特殊教育需要咧，係包括咗邊九個嘅類型啦？咁而超過80%嘅校長啦、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同教師咧，都係了解咧八項特殊教育需要嘅類別嘅。但係又好得意，有35%嘅小學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同埋21.8%嘅小學教師就認為学业成绩稍逊都是特殊教育需要的类型之一，是不是有点而矛盾呢？这里 其实都唔有少少唔同嘅我諗係個出发点啦，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第九类咧嗰、那个精神健康嗰方面，其实都係一个新嘅类别嚟嘅吓，即係喺个教育局嗰、那个category 底下啦。咁其实即係老师都要时间去认识啦。咁但係如果你话整体嚟讲，其实嗰、那个即係嗰个学业成绩嗰度，其实就可能唔係淨係某一个类别啦，可能佢哋整體嚟睇嘅話咧，都即係留意到，其實有少少我諗係心態上面都要大家都要去理解咧。其實大家都係覺得成績係緊要嘅，係嘛？咁而可能佢因為佢嘅學習需要而令到佢真係可能個調適嗰度做得夠唔夠啦，或者做得充唔充分啦，令到佢可以即係可以參與到嗰個考試或者個學習過程。其實呢個都係呢個研究想帶出嘅 message 咯。 其实而家即系中小学都有推行融合教育啦。咁你哋个研究其实即系中学同小学都有涵盖到嘅。咁我留意到咧，即系有个研究嘅发现咧，就系话小学比起中学咧系更加积极为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提供服务同支援措施啦。可唔可以解释下咧呢一个情况系点解会发生嘅？ 嗱，其实我谂咧，小学咧相对嘅科目又冇咁多啦，系咪？即系咁，可能老师嗰、那个而家可能又面对嘅问题就系、是、即系人口即系出生率又低啦，吓有啲学校甚至都要杀校啦。咁其实即系。 有危都有機嘅，有啲學校其實佢可能呢出生率低咗，個班細咗呢，其實佢可能多老師多啲時間去做個學科研究，去睇下點樣可以支援到啲學生啊。但如果你話喺中學層面呢，有時可能真係太多科目啦，咁同埋政府都好好嘅，真係撥咗，正如即係你哋都有提到呢，即係今年都有37億啦，即係個資源係俾即係融合教育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我哋都會睇到就係好多老師啊，或者校長啊，佢哋都覺得喂除咗個資金之外呢，會唔會喺嗰、那個點樣教佢哋啦，實質即係課堂譬如話有啲點樣做嘅調適啦，或者可能係嗰、那個撥款點樣可以靈活少少去運用呢，令到譬如話可能可以設立多啲專業嘅支援人員呢，一啲常額職位呢，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即係前線啲嘅體驗㗎，喺個研究係睇到呢啲即係呢啲即係睇到呢啲意見囉。 嗯。另外一點呢，就係即係其實當中啦，即係我哋見到校長呢就認為增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職位呢係一個最即係有效嘅一個支援措施啦。咁而家呢其實都有一啲嘅即係專門人員喺學校裏面都係負責呢一個嘅工作嘅。呢、這、一個建議呢同而家嗰個做法會有啲咩分別？ 其實呢我諗而家呢好多時即係我哋從呢個研究啦，同埋可能業界都會清楚，有時可能而家嘅Central 嘅統籌主任呢，佢哋雖然呢係可以職務上面呢係有個調整嘅，即係教少咗書，咁啊做多啲 Central 嘅聯繫工作。咁但係呢佢哋就變咗全可能，如果喺中學嘅層面啦，可能你都好多學生㗎嘛，有啲學校。咁其實可能就全部啲行政工作呢就落曬喺佢哋嘅身上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呢即係都反而冇一個即係空間呢去做返佢哋可能要備課啦，點樣可以即係提供個支援俾個老師啦，去教唔同嘅學科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做呢個研究嘅時候，就即係未去到今年個撥款，睇到今年撥款嗰個數目啦。咁但係呢其實如果譬如話都可以將而家撥款嘅資源呢俾佢哋善用，可以譬如可能真係可能請一啲常額嘅教師啊，或者可能有等啲老師可以褪少少空堂出嚟呢，去做好少少佢哋嘅準備呢，其實都會幫到啲學生囉。 嗯，徐于婷啊，你哋个调查咧，亦都发现啦，有超过80%嘅受访教育工作者啦，认为课程紧迫同埋教务繁多咧，系学校推行融合教育嘅最大困难啦。嗱，咁教务繁多度，其实都正如你哋头先咁讲咧，都仲可以咧，另外设一啲嘅新职位咧，去分轻嗰个嘅教担啦。咁但系课程紧迫咧，呢样嘢似乎系唔系冇乜方法去解决到咧？对于一啲即系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学生，有啲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啊？ 其實呢個我諗就要真係政府政策個層面去睇啦，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公開試嗰啲都係即係一試定生死㗎嘛，係咪？咁其實大家課程緊迫嘅原因啊，都應該都係就要追成績啦，首先係咪？就追個課程啦，要考幾多科啦。咁其實即係如果日後即係呢個可能都係要長線啲去諗啦，即係而家亦都有 OpenAI 啊各方面，可能好多嘢第日係即係好容易可以揾到一啲資料嘅，係咪即係仲要去背讀呢？咁所以我諗喺個考試嘅模式嗰度呢，其實即係如果可以加插一啲呢可能係平時校內嘅一啲 assessment 或者一啲好似 coursework 咁樣呢，咁反而唔同能力嘅學生呢喺嗰啲位呢可能都可以更加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囉，就唔係話真係嗰一日考試就係嗰一日嘅表現。咁其實個課程嘅設計亦都相對，我諗如果喺咁嘅環境都會有啲調整噶嘛。 另外咧，我見到你哋嗰個研究咧都有即係針對家長做到一啲嘅訪談同埋調查啦。我想知道咧，譬如家長咧喺嗰個家校合作上面咧，即係會有一啲咩意見咧？同埋其實佢哋對於譬如 SEN 嘅學生咧，即係有啲乜嘢學業成績上面嘅期望，係咪其實即係而家佢哋嘅期望都係比較大，而令到啲學生會有一啲壓力？ 其實我想整體家長啦，即係對學對自己小朋友都緊張嘅學業。咁其實SEN 嘅家長尤其是啦，因為正正就係因為你考唔到個公開試，你就上唔到大學噶啦嘛，或者你就要出嚟做嘢。咁所以其實嗰個對要符合到個考試即係嘅要求，其實即係我諗個家長嗰個壓力係喺度嘅。咁不過亦都有啲情況就係嗰啲家長咧， 徐依玲啊，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咧而家要先差接五点半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车北上听日起实施，运输署话经抽签之后，截至昨日收到大约4400宗申请，经初步审批之后，已经转交大约2500宗申请给内地政府审批，当中大约440个申请人已经完成所有申请程序，并且已经获发相关许可证。运输署话申请人较常遇到的问题包括提交资料不齐全，而未能够尽快完成审批程序，或者车辆规格和车辆登记文件上的资料不符，而未能够通过内地的车辆检验。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不少申请港车北上的车主六月已经买内地汽车保险，保单生效日是7月1日，但是内地部门只会处理保单已经生效的申请，导致大量申请延误。他建议车主买保单的时候应该提早生效，避免申请出现延误。警方昨日在将军澳一个住宅单位检获一批武器，包括7支仿制枪械，拘捕一个41岁男子，他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管有违禁武器和管有仿制枪械，警方不排除案件和7.1有关。检获的武器包括6支仿制手枪、1支仿制步枪、1个中式飞镖、6把接刀、2把短刀、1把中式长剑和1个斧头，稍后会交给军械法证科检验。警方说被捕男子报称是建筑工人，没有黑社会背景，警方正是调查武器的来源，是否牵涉其他案件，以及被捕人储存武器的动机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作出指示，要求排放经处理核污水入海的计划必须要确保安全性。岸田文雄在官邸和经济产业上西川康廉是西川康廉、环境上西川明宏等各僚讨论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的安排，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包括形象受损对策，向当地和国际社会详细说明，并且及时发布信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是验证日方的排海计划，总干事格罗西下星期二至星期五访问日本，将会同岸田文雄会面。预料格罗西将会向日方提交机构方面对核污水排海的综合评估报告，日方检视报告内容之后可能定出排海日期。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和东电力争在夏季前后启动排海计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跟富泰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一阵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有待消散啦，一路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反方向出去九龙都系有车龙噶，龙尾过咗蓝地。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过咗屯门骑术学校。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场，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啦，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开始车多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咗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啦，开始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署加强抽查违规使用两蚊搭车优惠。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 其实他今次主要都想展现一种高姿态，你就算找到这个滥用的人，其实你职场都没什么可以做的，要修改法例，是赋予一些公职人员可以即时开一些罚款单，效果和阻吓性就会强很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咁林志恩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平机会嘅代表啦，就系平机会嘅处理主管咧，阿徐于婷倾紧嘅，就系讲紧佢哋寻日咧有一个系关于系融合教育咧嘅调查嘅。咁啊，请翻阿徐于婷出嚟先。徐于婷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刚才最后就讲到咧，有关于家长嗰部分啦，你哋有啲咩嘅建议咧？ 其实咧，我哋睇到咧，家长即系从个研究，我哋有啲聚焦嘅访谈咧，睇到有啲社工都反映嘅，即系可能啲家长六年前到咧，佢哋对于嗰啲学生嘅个别需要咧，都系比较保守嘅，即系唔敢去讲佢小朋友有问题嘅，就算知道都咁，但系而家嘅家长就会主动好多咯，因为佢知道都要学校知道啦，咁先知道点样可以支援佢啦。咁除咗学校层面，佢放咗学，佢都要支援佢噶嘛。咁所以咁我哋都睇到，其實如果要成功嘅話咧，都要學校多啲同家長去溝通啦嚇，甚至有啲良好典範咧，都邀請家長去觀課啊，去參與嗰啲學校嘅一啲活動啊，等家長咧可以減低對佢哋即係小朋友啊，究竟學校究竟點樣幫緊佢咧，即係嗰個疑慮同埋個戒心都會相對咁樣降低咯。咁呢個都會係一啲良好嘅典範嚟咯。 嗯，咁我見到其實你哋報告就正正講到一啲所謂叫 good practice， 即係一啲好嘅成功嘅融合個案啦。咁除咗你頭先所講啦，即係有時可以邀請啲家長去觀課啊，或者參與學校嘅親子活動之外咧，仲有冇一啲即係成功推行嘅因素係可以即係同聽眾講下咧？ 其實我諗呢，如果可以嘅話呢，減少老師嗰啲課堂嘅節數呢，一定會回應到老師嘅一啲訴求嘅。因為老師有時可能佢哋就咁要拎起本 textbook 就去教書㗎啦嘛。咁、啊、你如果有入面有啲小朋友係需要特別嘅調適，其實佢根本冇個空間呢去諗啦、啊。正如有啲老師話塞滿晒嘅，成個 schedule 係冇空檔嘅，即係改補都要放咗工之後先改。咁其實呢個就唔理想囉。咁做得好嗰啲通常呢，佢哋有小班教育啦，即係同埋有啲抽離班嘅方式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個比例係1比4、1比5，咁去幫佢去即係類似好似補底咁樣啦。咁呢啲其實都會幫到個學生囉。 嗯，好，多谢晒你，徐雨婷，倾到呢度，唔该晒。徐雨婷咧系平机会嘅处理主管，负责政策研究及训练嘅。嗱，林志恩刚才咧，徐雨婷就讲咗佢哋即系研究入边有好多发现啦，咁特别就系关于教胆嗰部分啦。但系除咗系教胆嗰部分咧，譬如我哋头先都提到一点嘅，就系、是、个课程好紧迫嘛。而个课程紧迫咧，根据佢哋嘅分析咧，就系、是、因为你要应付公开考试嘛。咁、那个公开考试系咪可以有其他形式咧？去處理，咁呢個係咪可以減少到嗰個課程嘅量呢？咁佢哋提出呢個研究方向啦。咁但係總體而言呢，其實可能係咪要喺個成個課程架構嗰度去到着手呢？即係去研究一下到底我哋而家嘅課程嘅架構其實會唔會係太多，根本有好多普通學校嘅老師都話教唔曬嘅時候，咁如果當佢係對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童，會唔會係更加困難呢？ 咁頭先呢，即係徐於婷都提到另一點，都可能是在而家嗰個即係教學的框架上面做到，就是有一啲所謂叫資源班，即係話一般嘅科目嚟講，就SEN 嘅學生就同普通班嘅學生就一齊上堂。咁但可能去到一啲咧，即係SEN 嘅學生真係覺得好難嘅科目嘅時候咧，可能就會係可以有一啲資源班係可以即係照顧到佢哋需要啦。咁但係當然呢個都要睇翻嗰間學校佢本身有幾多嘅資源係可以配合到呢件事情。 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融合教育喺香港都推行咗好多年啦。你自己睇到咧，个情况系点样咧？或者有啲乜嘢嘅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咧？特别头先啊，徐雨婷最后提到啦，应该都要有家校嘅合作嘅，譬如可能系透过一啲嘅观课啊等等咧，都增进咗家长对呢方面嘅了解。咁但系大家又觉得喺实际嘅情况之下咧，系咪真系做到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林志恩，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是、一路都有研究开特殊教育同埋融合教育嘅香港特殊教育学会嘅主席冼权锋。冼权锋你好。 你好，主持人。 冼权锋啊，头先我哋亦都同平机会讲到啦，有关于家校合作嗰个问题上面咧，其实根据你譬如过往嗰个研究咧，香港喺推行融合教育嘅同时咧，会唔会系家校合作呢个部分可能系稍微忽略咗嘅一个部分咧？ 以往咧，我哋都曾经喺十年前啦，平机会做过一个调查研究，咁睇出嗰个困难就系、是。可能學校老師冇個專責統籌啦，或者資源唔夠啦。到今天咧，就頭先都講緊啦，政府都俾咗成37億係支援，係即係融合各種活動。咁而教師培訓到今天為止咧，應該都有一定規劃同埋一個目標嘅。咁但係睇到啦，喺家長頭先即係調查報告提出，就係家校合作度係一個即係可能仍然係需要有待發展啊，因為好多時同家長接觸咧，都會睇到學校係真係好想幫個小朋友，咁但係可能有時啲老師咧未必會了解到嗰個融合生一啲具體情況，咁而家長唔係話唔想即係幫手，可能就未必有一個有效嘅溝通途徑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好強調，會唔會家長咧都可能有一啲培訓嘅機會啦，俾到家長多了解佢嘅仔女。有好多時喺我哋唔同嘅活動裏面咧，家長係一個好好嘅積極力量嚟嘅。咁所以我都係好贊成啦，將來應該喺家長方面咧係多啲投入。 一啲資源啦，係幫佢同學校加強嘅溝通。 但係千權峰，我想問喺呢一方面咧，其實而家香港有冇一啲比較係有組織性嘅做法咧，去到處理，定係都要視乎翻咧個別學校佢哋有冇能力去到照顧到，或者係個別嘅家長佢有冇揾到主動揾到一啲非牟利嘅組織咧，去到協助佢哋嘅咧？ 如果在學前教育呢，我都會相信，因為學前教育那裡很特殊，那裡就家長一定會帶個小朋友去學前中心裡面，所以在那裡呢，就很多時候我見很多學前機構呢，如果有跟家長協作呢，就是不大困難的。但去到小學、中學，特別中學啦，就是家長參與就是自己那個學生裡面的活動呢，就是除了例行啦，例行一些學校活動之外，在學與教方面呢，可能真係機會係缺乏嘅。你即係除非就話學校啲老師好想家長呢喺某個方面幫幫手咁。咁但係個途徑始終到今天為止啦，除咗係開會一啲例行嘅會之外呢，一啲實際家長嘅專業成長嘅活動咧，係缺乏咗嘅。 另外，冼權峰都想請教你一個問題咧。其實而家咧，香港嘅學校咧，即係會唔會可能係同時取錄咗即係唔同類型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因為我哋頭先傾過，其實 SEN 即係都包括幾個類別啦。咁如果譬如同一間學校一個老師要處理其實唔同學習需要嘅學生嘅時候，其實都幾吃力嘅喎。 這個就是在融合教育發展裏面呢必定遇到的問題來的。就是說以往呢我們很多策略的，會不會是集中一班呢，或者是專修某幾類呢？但是在整個過程發展呢都有利與弊的。咁到今天為止啦，如果了解政府的政策，就是全校參與，同埋就是講真，即係有各種類別的確診學生，咁亦都唔會話特別咧，係要求學校將佢集中一班，或者係學校淨係收某幾類。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又可能係引起另一方面咧係不公平或者係唔平等嘅情況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每一間學校到今天為止，如果跟翻個數字咧，基本上啊，如果平均嚟講咧，都應該有50至60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嘅。記住啊，係政府俾資源嘅。咁當然有啲學校多啲啦，有啲學校少啲啦。 另外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咧，即係特殊教育需要，即係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家校合作啊，或者師生啊嘅關係啦，甚至係啲課室管理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對於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嚟講，即係個同輩嘅關係同同輩嘅互動都係好重要嘅。咁據你所知咧，其實學校咧，即係會唔會都有一啲資源係處理緊一啲譬如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同其他學生嘅一啲共融關係咧？ 以我所知，學校都是關注的，因為在融合教裏面，老師在培訓裏面都明白，就是整個過程裏面要令到學校有個共融文化啦、包容啦、接納啦。這個接納不單止是老師，還要即是學生、同輩們的學生。所以剛才聽到主持人都講到，在小學裏面啲校長和老師呢就都比較接納融合教育。但去到中學呢，因為可能就是個同學仔可能喺朋輩裏面呢出現好多唔同嘅即係人際之間嘅困難，甚至嚟講呢去到成長階段呢係會有欺凌嘅情況，咁亦都相信呢係會令到學校有啲困擾嘅。 冼權峰，关于教师的培训方面都相当之重要。除了是培训足不足够之外，另外会不会是那个培训的方法都会是一个关键呢？因为我们留意到今次平机会去的调查，他有讲到的有些反映的意见，就是说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即是大专院校为在职教师提供的培训课程，质素和内容各有不同。而有些教师就说表示部分的课程内容是过于强调理论，是缺乏实践经验。那这里我们会不会是都需要着手去处理呢？ 这个长期以来呢都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以往呢就从量来看，就是希望每间学校有些即最基本15%，从即十几年前到现在的指标80%的老师要受过基础的融合教育嘅訓練咁咯，咁亦都喺職前教師嗰度，真係每一個同學仔咧都會有機會係接觸 融合生同埋學習啲理論。但係大家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學係一個理論嘅嘢，但係我哋而家最期望咧，會唔會話係有一啲就係老師嘅專業即係持續嘅發展活動啊？因為學完之後，跟住就預你幾十年裏面咧都係識照顧啦。咁大家都估到啦，係冇可能嘅事嘅。有冇啲持續嘅專業發展嘅活動可以提供俾老師咧？咁呢個就好多時啲理論咧，嗱講真，外國成功嘅經驗係好多嘅。譬如話外國有全方位學習嘅設計啦、差異教學啦，同埋就係協作教學。但嚟到香港，同即係老師們咧係了解到啲理論啦，但係喺實際環境裏面咧，課堂教學係唔係可以容許佢可以用外國嗰啲UDL 啦，我哋講嘅全方位學習設計嗰個課程咧，甚至喺班裏面又可唔可以有足嘅人手係可以處理嗰個差異教學？咁另外就一班個班房裏面兩個老師有唔同嘅處理方式，咁呢啲全部都係理論嚟嘅。但係實際環境裏面咧，就希望將來啦就教育局咧係多啲提供專業發展同埋個資源咧。 仲有一個好快嘅問題想問啦，就係教育心理學家或者係言語治療師咧，呢啲嘅人手規劃咧應該係點樣做咧？因為亦都有一啲嘅調查嘅前線教育工作者反映咧，佢哋到校嘅時間係不足咧，令到佢哋嘅支援減少咗。咁個整體嘅人手規劃應該點樣做啊？ 嗱，而家要睇翻教育局所俾我哋嘅資料咧，就係每間學校即公營嘅中學、小學咧，都可以有一個專職嘅演教師嘅配置嘅，咁但係你想象咧喺而家人手短缺裏面，有啲學校咧都未必可以請到一個即係一個專職嘅老師，反而係需要用啲錢咧係去聘用即係外購服務。咁你睇到個情況嘅外購，咁嗰個演教師嚟到只係按佢時數咧係工作，同一個即係學校擁有一個專職嘅演教師個工作你想象係兩回事啦。咁而教育心理學家就，我相信肯定唔會話一間學校有一個教育心理學家㗎啦。但係要睇就係嗰個心理學家對嗰個 F1 學生嗰、那個即係情況嚴重啲嘅，咁可能嚟多啲咯。但係如果你咪一般嚟講，如果有啲工作未牽到需要教育心理學家咧，咁你可以想到就係教育心教係永遠咧係嗰個需求咧係。即追赶唔切，我哋特教生里边都需要啦。 好啊，冼权锋，多谢晒你。暂时倾到呢度啊，有机会咧再同你请教过。冼权锋咧系香港特殊教育学会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 永远怀念杨铁良。 今次同大家讲个 Midas M I D A S 要大草嘅。而家又讲个 Nestor，N-E-S-T-O-R 又系大草，系希腊神话中咧有位年老同埋充满智慧嘅一个老人。 就让我哋一齐重温杨铁良留言信箱。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 永远怀念杨铁良。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他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学，读完硕士还去陌生的地方读博士， 经常做研究又发表论文，背后经历了不少困难。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一科？视力不好又带来什么的挑战？ 接下来星期一听下冯天乐分享他的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刚才咧都同冼权锋咧倾到一个问题，因为根据评基会今次呢个调查入边咧，亦都有显示嘅。李推行融合教育咧，你需要言语治疗师啦，亦都需要教育心理学家啦。咁但系往往咧，佢哋就因为譬如教育心理学家啦，去到校支援咧就唔固定嘅，咁所以变咗就个调查就话教师同社工咧就要做咗教育心理学家嘅角色咧去提供支援，呢个似乎唔系太理想。 系因为见到。 到咧，其實68.8% 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即係人力資源不足啦，係推行融合教育嘅第二困難啦。咁而即係其實當中咧，亦都包括就係頭先所講啦，一啲即係譬如心理學家或者言語治療師嘅不足。咁所以喺咧最後咧，其實呢個報告亦都有就住政府資源嘅即係增撥上面提出一啲建議嘅，譬如咧有校長咧認為咧，即係頭先所講啦，增設一啲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職位咧係最有效嘅支援措施，而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咧就認為咧要推動校本咧教育心理服務啦，同埋提供有系統嘅教師培訓咧係最有效嘅支援措施嚟嘅。 嗯，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注册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嘅，彭志华你好。 你好， 彭志华，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你哋而家去学校服务嗰个情况咧，究竟系点样嘅咧？譬如一个教育心理学家，佢往往会为几多间学校提供服务嘅咧？ 嗱，即係如果根據編制咧，就係、是、會係去四至六間學校啦。咁就視乎翻咧，就係、是、有冇啲學校咧自己再用一啲款項再聘請人手。 嗯。 咁另外咧，就我自己本身較為強項啲咧，就有時會去幼稚園咧，就去做呢個支援服務嘅。 係。 有去特殊學校咁樣。 咁一个教育心理学家其实要去四至六间咧，咁其实讲紧每一间学校佢要处理嘅个案系几多咧？即系因为譬如佢一个礼拜其实总共系要处理几多个个案，系可唔可以承担得到咧？ 嗱，有阵时会咁嘅，正话你讲到咧，关于我哋叫做 Central 啊，咁喺好多年前咧就冇呢个特殊教育统筹主任嘅。咁就係成立咗一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咧，就相對上咧心理學家喺學校發揮作用咧就容易咗啲。點解咧？因為以前冇呢個統籌主任咧，咁就變咗啲個案咧，就是、心理學家去到就平時去嗰陣時未準備得好，去完之後有冇跟進咧？咁呢個特殊教育統籌主任係相對上喺融合教育咧係就發揮到作用啦。咁、 嗯、 但係呢我喺87年去英國留學嘅時間呢都係已經有呢個崗位，但香港呢喺幾年前先開始成立，咁嚟個現象就係有啲統籌主任呢可能喺個經驗上喺協調唔同嘅專業人士，包括言語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以做教心理學家、社工啊、以做精神科醫生呢，都係要有時間累積個經驗咁樣。 嗯嗯，另外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即系融合教育都系好重视全校嘅参与啦。即系我哋头先倾咗好多关于即系教师啊、社工嘅角色啦。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教育心理学家咧，譬如你头先所讲啦，即系每个礼拜都可能要去学校嗰度去即系睇下个情况嘅。其实教育心理学家嗰个最主要嗰个角色会系点咧？ 嗱，教育心理学家咧就嗰、那个顾名思义，教育咧就系、是、关于教与学之间嘅效率。咁所以咧就係支援，包括係老師，以至到家長同埋真係同學。咁究竟喺邊個環節出咗問題咧？以我哋嘅經驗咧，都係試過啊，可能就係嗰個獎懲制度，可能係老師嗰層面，亦係可能家長嘅心態咧，將啲細仔抌咗學校，就諗住學校搞掂曬啦，就自己唔理。 嗯， 當然有呢個別嘅個案咧，啲情緒問題咧。就可能需要由心理學家去評估，包括智能上啊、情緒問題，以至到有可能咧係轉介去揾精神科醫生去跟進，係咁樣情況嘅。 嗯，咁另外咧，其實你哋會唔會即係可能都喺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其實你哋都會睇下，譬如嗰個教學個效率啊，或者搶情機制，或者嗰啲家長佢點樣去睇個學生嘅態度等等啦。會唔會當中咧，即係都識別到一啲嘅個案咧，係需要更加多嘅支援？有冇一啲咁嘅所謂叫個案管理嘅需要嘅咧？ 係事實上有嘅，有啲個案咧都係，譬如話今朝早上咧，我去咗間中學咧，係有啲個案咧，直情係。嚴重到有時可能每個禮拜都要去緊急去支援， 嗯， 就包括佢係造成咗老師嘅受傷啊， 嗯， 或者係同學嘅滋擾啊， 嗯， 咁有時就算去唔到現場咧，有時都電話會要支援啊，咁樣咧， 嗯。是其实彭志华除了是校本的言语治疗师之外，即是其实你觉得又需不需要设有校本的教育心理学家，定是其实哪一个的专业支援的职系呢会比较对于我们推行融合教育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呢？ 校本。 应该咁讲啦，由我自己入行初期咧，一个心理学家系支援13间中学。 嗯。 咁一路慢慢发展到今天咧，四六间咧。咁当然即系好似以前一校一社工都系慢慢时间累积啦。咁、就但系暂时咧，我见住好多学校咧。都是请不足够心理学家的。就算是不要说一校一心理学家，即几间学校请个心理学家，即分搣所谓搣开来用，都不够这样的所谓住校心理学家的人手。那这个呢也是有时有些个案事实上是又不是那么间学校个个有些严重个案的。 好啊，多谢晒你，彭志华，倾到呢一度啊。彭志华咧系一位教育心理学注册嘅教育心理学家啦。咁啊，当然即系呢个人手问题咧，都可能要仔细研究。跟住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太古城；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别系德宝花园同埋近星河名居。屯门方面，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大榄角的。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嚟到晚上嘅6:43，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嗱，林志恩啊，听日咧就系7月1日啦。咁其实咧，可能喺市民嘅购物啦，又或者系做一啲嘅餐饮上面咧，就会发觉好似都几多优惠发生。因为首先就系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啦，听日起咧就会举办为期2个月嘅叫做香港开心购物节嘅。咁亦都会咧系联同近150个品牌啦，总共大概有6000间嘅零售商铺咧，就派出送出，唔系派出，送出咧超过130万份嘅免费礼品啦，咁都包括咗好多唔同嘅方面嘅。咁啊，然之后亦都会推出咧唔同嘅主题嘅优惠啦。咁至于咧喺餐饮业界入边咧，佢哋都自发举办一啲嘅庆回归嘅优惠活动，咁总共有1452间嘅食肆去参与。咁啊，七一咧，佢哋就话用指定嘅菜式啊，或者套餐啊，都会推行一个七一节嘅或者其他折扣优惠。 系啊，咁业界就话啦，即系当佢哋就头先阿陈燕平所讲，就系一啲菜式啦，或者指定套餐会有七一折扣啦。就如果全单咧，就即系优惠七一折咧，就一定会蚀本噶啦。咁而咧，佢都预计咧，餐饮业咧，听日咧嘅生意额咧就会较平时嘅周末咧大概有15% 嘅升幅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業界人士咧就話咧，其實有部分咧食肆咧都會送一啲顧客現金券啦，吸引即係嗰個顧客咧係再次翻嚟嘅。咁不過咧，亦都有一啲意見咧就話，今次咧呢一個嘅即係活動啦，佢主要係針對七日啦，佢係一個單次嘅優惠活動啦。咁就即係對於究竟即係成個零售啊、餐飲業咧整體嘅復甦情況嚟講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幫助啦。 但係有啲市民就可能會話啦，咁個七一節咧。 到底飲食業界佢哋要付出幾多咧？咁有啲餐飲業嘅人士就話：，都豁出咗出去噶啦，即係七一咧就唔預計咧去到賺錢嘅。咁但係嗱，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林志欣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推廣嘅機會咧？即係有啲市民可能平時又未必去嗰間餐廳，咁但係見到個七一節咧就去嗰間餐廳，咁呢個亦都會唔會係提供另外一個機會，等啲市民去試下唔同嘅餐廳，跟住可能遲啲又再進一步幫襯咧？ 都可能係，因為咧今個嘅星期六咧就同之前咧我哋嗰個端午節假期有啲分別嘅，咁端午節假期即係其實多多一幾日嘅假期啦，咁就有一啲咧市民咧就上咗北上嘅消費就離開咗香港嘅，咁但係咧因為今次七一咧其實都係星期六日啦，咁所以咧就啲餐飲業界都預計咧其實呢兩日咧市民都會留喺香港嘅，咁再加埋一啲即係外遊嚟香港嘅一啲即係一啲嘅旅客嘅話咧，其實就應該都會有一個即係生意額上面上升嘅。 咁但係呢可能想去趁七一節呢幫襯某一啲嘅店鋪嘅朋友呢都要留意啦。譬如以某啲嘅連鎖快餐店而論啦，其實佢哋有一啲嘅七一節嘅優惠套餐呢或者優惠嘅食品呢只係喺某啲分店度供應嘅啫。咁所以就唔好諗住呢去到每一間呢都一定有全部嘅優惠。咁當然呢個亦都要睇返每間嘅食肆或者佢背後嘅即係經營嘅集團呢唔同嘅安排啦。但係又會唔會係大家即係聽日呢預咗可能會大排長龍出去吃飯，咁可能都要預計一下呢個情況。電話號碼1872311，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啊，其實對於咧聽日開始嘅一個嘅為期兩個月嘅購物節啦，又或者咧係一啲飲食嘅優惠啦嚇，折扣嘅優惠啦，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因此而特別出去市面度幫襯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咁電話旁邊咧，林志欣，我哋請你咧餐飲業界嘅代表，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主席杨振年嘅，杨振年你好， 系你好， 系杨振年，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嗱？暂时我哋睇到咧就有1450多间嘅食肆参与啊，知唔知道而家参加嘅食肆嘅数目有冇多咗咧？ 其实就因为今次都系比较仓促嘅，咁我哋饮食业都系大约喺6月10号到，咁我哋都好响应，因为我哋之前其实搞咗几次开心香港嘅活动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咁我哋今次有七一回歸26周年，咁我哋其實就即時就揾翻我哋業界幾個會一齊舉辦呢個活動嘅。咁食肆方面其實應該就定咗呢個數目啦，因為係去到尾都加唔到落去，會亂啊，因為係咯。 所以某程度上參加嘅會唔會都係一啲連鎖式嘅店鋪係居多啊？ 其實我哋都係任何食肆都有揾嘅，我哋透過幾個會，大嘅細嘅都會去參與。咁其實都係自愿性質嘅，同埋提供嘅優惠咧，因為我哋都知道七一時間唔係好長，我哋俾佢預備，所以都係由食肆自己決定翻。其實你講咧，我哋其實有啲食肆參加都唔止淨係做7月1號一日嘅，有啲係提供一個月嘅優惠都有，但係每間食肆都唔同咯。係啊， 咁預計呢啲優惠帶動到幾多生意嘅增長咧？ 其實生意嘅增長都好難預計，我哋相信可能喺七一呢一日會係特別有效果啦。咁希望喺嗰日你講短假期，因為而家其實我哋所見我哋香港餐飲業咧都好受呢個假期影響，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人都外流。咁我哋希望呢兩日短啲嘅假期，希望喺嗰日可能會有3至4成嘅增長，我哋希望咯。 同埋我聽即係餐飲業即係酒吧業界嗰邊咧就講話，其實咧疫後咧市民係少咗夜晚出嚟消費嘅，你哋會唔會都觀察到呢個狀況咧？ 其實會啊，而家普遍嘅客人都係比較早咗食飯，以前可能7点钟嘅食飯啦，而家可能6点钟已經嚟咗好大部分嘅客人。咁我哋見到嘅可能9点10点啦，已經有好多客已經選擇翻屋企。咁喺疫情之後咧，我發現真係啲客人比較早就消費完，我唔知可能酒吧就會唔會都受到呢一樣嘢影響佢哋嘅習慣。 你頭先就話即係有唔同嘅餐廳，佢哋提供唔同嘅優惠啦，有啲可能唔係淨係做一日啦，有啲可能係即係做成個月咁樣，係咪大部分都係要食住即係七一呢個字啊？會唔會有啲個優惠更加多啲咧？ 其實我哋就建議啦，可能都係可能係一啲71蚊嘅產品啦，或者七一節啦咁。但係我哋講到尾，其實都係俾翻食肆自己去決定嘅。有啲可能淨係晚市，有啲淨係晏晝都有，咁我哋都係俾翻一個自由度佢哋咯。 因为我哋都唔清楚，唔同嘅食肆可能运作都有唔同噶嘛。 嗯，虽然咧就系你哋都系即系希望配合翻即系社会嗰个气氛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哋七一节嘅话咧，可能真系会多咗人去光顾噶，轮候时间又可能会长咗，会唔会因此反而可能导致到一啲即系大家等得太耐，甚至系可能有一啲嘅即系摩擦啊，或者系即系唔愉快嘅地方咧？ 咁我哋又唔係太擔心嘅，即係希望大家都包容。咁如果因為其實好多食肆都有參與，咁其實就即係都好多選擇啊！大家都其實唔係話一兩個大集團去做。咁我相信全港而家都講有千幾間，可能其實都唔止。咁其實我相信其實都可以我哋所有香港嘅市民都可以去到唔同嘅食肆享用得到，又唔会话去到咁夸张地周围都排晒队咯。我自己谂啫。 嗯，同埋都想睇下你哋飲食界咧预咗即係为咗呢个优惠咧而所付出嘅一啲嘅成本啊。因为譬如你哋有啲业界就话都不计成本咁样去做㗎啦，咁样。咁究竟你点样计条数呢？ 其实冇噶，我都讲咧，因为间间分店都唔同，有啲做一日嘅话，咁佢哋真系有啲不计成本，就俾到好优惠俾个客人。咁可能长啲嘅，咁其实真系每个餐种啦，每一种餐厅咧大同细啦，其实大家个组合都唔同啊，所以好难讲话究竟佢哋牺牲几多，用几多成本去做啊，我又好难概括咁去讲得到。但系就我哋香港啲消费者其实好精明嘅，上网睇得到啲优惠，其实都知道去边度消费嘅，其实。 咁因为其实下个月都会有第二轮消费券啦，会唔会业界都再组织一个咁样嘅活动啊？ 其实嚟緊要所知就係7月16号到，咁其实讲緊而家到去16号嘅时间都唔会係太长啦。咁其实我哋初初去傾呢个7月1嘅时候呢都有諗住会唔会去到7月16号啊咁。咁但我哋讲嘅就係其实都提咗商户，其实都可以諗埋7月16号会有消费券，所以就俾佢哋选择会唔会话做长啲咁样囉。 嗯。 係呀，咁你话我哋去到接近7月16号会唔会再有呢，我就都未知道，睇下我哋系啦，会唔会几个会或者系咯，政府都俾到一啲方向我哋咯，到时睇下。 嗯，我睇翻即系政府整体嗰个嘅即系观察咧，就系、是、其实零售市道就恢复去翻疫情接近九成啦，餐饮都差唔多有九成啦。你哋市面上嘅观察系咪都系咁啊？ 其实我讲啦，可能六月份就会比较好啲。我都講其實四五月啦，始終有假期咧，我見到而家係好多港人都係外遊啊。咁你我哋睇新聞都知啦，喺日本可能喺機場都要等幾個鐘。咁我覺得受呢樣嘢影響都好大。咁你講緊去到九成啦，咁其實我哋普遍我哋都好多會員啦，講緊其實我哋啲生意都未去到九成噶。咁咪我哋預計就其實二三年咧都未恢復到去完全正常，但係講緊嘅四五月啦，尤其是喺有假期嘅時候，係比我哋想象中仲差啲添。咁所以就話未係咁樂觀，咁睇下嚟緊可能年尾日子可能會好啲咯，我哋相信。 嗯，會唔會係年尾會唔會都譬如過咗個暑假，會唔會個情況會比較穩定一啲咧？因為其實你頭先講到有好多人外遊嘛。 係啊，希望係因為喺呢段時間過咗一個復活節啦，再過埋七八月暑假，我相信就會可能啲人就去旅行，未去到個數量唔會咁多，同埋好重要嘅都係而家暫時嚟講，國際遊客啊或者國內落嚟嘅旅客，暫時都未係去到正常水平，咁呢樣嘢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對於我哋餐飲業。 嗯，另外都想問埋，即係除咗今次推出一个咁样嘅优惠，亦都有一啲会做长啲啦，咁希望可以吸引到啲顾客翻去之余咧，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推广嘅方法？可能都趁住呢个七一节咧，都会收到另外嘅一啲宣传之后咧。 我哋都期望会系嘅，啱你所讲啦，好似我哋之前搞一啲开心香港嘅活动啦，我哋又喺会展啦，又喺沙田观塘啦，咁其实都令到我哋做完之后都觉得原来多咗顾客会认识到我哋嘅品牌。咁其實趁住呢個七一，咁啊政府亦都好落力啦，幫我哋宣傳，我哋都希望係接觸到唔同層面嘅客人，都會幫得到我哋唔同飲食嘅食肆多啲客人去認識我哋同埋接觸我哋咯。 嗯，咁呢個 都會有幫助。 咁呢個優惠即係對於譬如吸引一啲內地旅客嚟香港嚟講，即係譬如你觀察啦，佢哋有大概幾多成已經係即係翻翻嚟香港旅遊啦？你哋睇翻即係係咯內地旅客嗰個翻嚟香港嘅情況係點啊？ 我哋睇咧就比較集中咗， 我哋見到藥房就好似開翻好多，但我哋餐飲我哋感受就好似唔多消費，即係國內嘅消費者嚟我哋嘅食肆咯，唔暫時唔係太多。咁我哋所見嘅好似都集中咗去一啲跟旅行團啊，去咗某啲食旅行餐啊咁嘅餐種比較多啲。但係話真真正正佢話嚟到去消費啊自由行嘅客人啦、啊，我哋見到有嘅，但係暫時唔係好多咯。跟旅行團嘅多啲，我哋見到就。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杨振年倾到呢度啊，多谢晒吓，唔该吓。杨振年咧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主席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31啦，会唔会真系有啲听众啊朋友啊，想趁住呢个机会咧多啲出去消费咧，咁同埋大家会点睇？无论系购物节也好，又或者系饮食优惠也好，对于咧成个市道嘅催谷作用咧，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倾嘅。 色无下，蓝色。 蓝地球。 早前约旦王储大婚，皇室表示以国菜款待从世界各地前来的嘉宾。究竟约旦的国菜是什么呢？约旦人会即刻指出，就是曼萨夫 （Mansaf）。事实上，约旦王室在国宴上往往都会以曼萨夫作为重头戏。皇室厨师用最名贵的方式制作，就是骆驼肉入面酿羊肉，羊肉入面酿鸡肉，成为三层肉。在约旦每一个餐馆餐牌上都会有曼萨夫这一道菜，当然没有国宴那种制作那么复杂。平民食的看上去就是乳酪羊肉手抓饭，一种肉主要是一大块炖软了的羊肉，放在一盘用乳酪汤汁煮成的长米饭上，撒上果仁。但是其实当中的制作都不简单的，主要是乳酪汤汁不简单。汤汁主要是由乳酪硬团熬制而成，硬团就来自绵羊奶或者山羊奶，将奶煮开冷却凉干，发酵之后用包布过滤，每日加盐，使到乳酪变稠，持续几日，水分蒸发之后做成圆球状，放在阳光下晒干，干透之后特别坚硬，所以又叫做石块乳酪。至于所选用的羊肉，当然亦都好考究，最好就使用一岁以下小羊的肉，当地人认为又鲜又嫩，入口即化。原来约旦这道国菜是源自于中东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传统的菜肴，流行于整个黎范特地区，而约旦就不断改良成为享誉世界的菜式，游客来到必尝曼萨夫。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不如跟住我哋又关注一下啦，就是有关于城规会啊，呢几日呢都呢段时间唔单止几日啦，就举行咗呢五场嘅公听会，就是听取各界呢对于收返粉岭高球场170公顷入面嘅当中32公顷呢，即係嗰个球场嘅用地呢改变佢嘅用途呢嘅意见。如果睇返啦，今次呢都可以话係近年呢城规会比较多人呢去发表意见同埋受关注嘅其中一个焦点啊，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无论系支持者或者系反对者嘅意见咧，似乎同当初嘅讨论咧，又唔系相差太远，系咪？ 系啊，其实我睇翻咧会上面嘅讨论咧，都围绕几点系我哋过去都倾过嘅，譬如就系有冇必要去使用粉岭高尔夫球场地去起屋啦，对于香港嘅形象嘅影响啦，生态嘅价值啦，譬如交通嘅问题啦，或者有冇其他地方替代等等啦，似乎咧都系同过去嘅立场相。就好似冇话所谓叫大家说服到大家咁嘅情况。 支持嗰一方咧，当然就系由嗰块土地可以提供到嘅公营房屋单位嘅角度去到着眼啦。咁当大家都唔能够说服到大家嘅时候，究竟一班嘅城规会嘅成员啊，会点样去考虑咧？187231，转头倾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粉岭高球场系咪应该收翻部分嘅土地咧，作为其他用途咧？过去嗰几年都系社会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同埋争议啦。咁啊，城规会嘅五日嘅公听会咧就已经完结咗噶啦。咁啊，总共咧系用咗咧系有成50多个小时咧去听咗好多人嘅申述添。咁啊，今次咧亦都交上去城规会嘅申述书嘅数目咧，亦都是相当之多嘅。咁啊，究竟咧，即系大家点睇咧吓？今次呢个项目嘅发展，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一倾嘅。因为林子欣，如果睇翻啦，嗰个申述书嘅数目咧，其实今次睇到咧系有成6791份咧系申述书嘅。咁不过当中咧有95%咧都系反对擬議嘅建屋发展嘅。咁不过咧呢度有可能有少少嘅基本资料要再同大家重温啦。其实而家讲紧粉岭高球场嗰个嘅收翻嘅土地咧系点样咧？佢就总共会收翻咧系32公顷嘅土地，而球场以东咧一幅咧系大概系9.54公顷嘅土地咧，本来就系预计咧系兴建12000伙嘅公营嘅房屋嘅。咁其余咧就超过60%嘅用地咧会划做生态公园啦。嗱，咁啊，个环评报告咧就已经获批准啦。不过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条件嘅噃。个条件咧就系关注到喺房屋部分咧嗰个嘅布局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其实发展局咧佢哋就喺6月初嘅时候咧就话因为环评要求佢哋再检视个房屋嘅布局，咁所以咧就将咧原本嗰块土地应该系划做系住宅甲类。用地咧就会修订佢咧作为系未决定用途，佢哋话咧呢个系一个稳妥嘅权宜安排嘅。咁根据佢哋嘅解释啦，佢哋就话即系主要就系因为咧环评报告嘅审批咧附带咗一啲嘅条件，主要个条件就系话咧讲嗰啲嘅发展参数系需要作出调整嘅，因为原本咧嗰个嘅发展参数咧就系要喺高密度嘅公营房屋发展啦，地积比率咧就系7倍，高度咧就系主水平嘅基准咧170米啊。咁由于环资会佢哋去批出嘅时候咧有唔同嘅一啲嘅意见啦，咁所以咧变咗就提供咗呢个附带条件，因此咧佢哋就将咧递上去城规会嗰一份嘅而家要处理嘅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咧，就将原本要起公屋嘅用地咧，就变咗咧系叫做系未决定用途嘅一个地带啦。 咁虽然头先陈燕平提到啦，就话即系城规会咧，其实呢几日嗰个公听会基本上即系大部分意见都系反对收地建屋啦，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政府其实近日咧，譬如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出嚟申述政府立场嘅时候咧，其实都讲到咧，就话无论如何咧，9月1日咧都会收翻32公顷用地，就会开放俾市民使用嘅。咁李家超亦都重申一点啊，就其实收翻高球场咧，一个系上届政府嘅决定。咁当时咧已经有充分同埋热烈嘅讨论啦。咁去到今日咧，其实我哋继续辩论紧嘅观点咧，都系同过去比较相近嘅。咁某程度上系重复紧当时嘅讨论啦。咁李家超亦都指出啦，我哋系咪需要辩论2次、3次，几多次先至再作决定咧？咁就似乎咧，政府而一个立场咧，即系都系决定即系收地起屋啦。 嗱，因为咧亦都要解释点解即系政府嗰方面咧，无论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啦，又或者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咧，都话嗰块地咧会收翻咧，原因就系嗰块系属于短期租约嘅用地嚟噶。咁佢个租约期咧就会系喺月底嗰个届满啦。咁所以咧就9月1日嘅时候咧，由于政府唔续约咧，咁就变咗系要收翻嗰块嘅用地。咁不过林子欣嗱，头先我亦都有提到啦，就系发展局佢将嗰个分区计划大纲图递上去城规会去处理嘅时候咧，就将原本要起屋嘅地方咧就列做咧系未决定用途嘅地带啊嘛。咁呢个究竟会唔会影响咗大家嘅睇法咧？嗱，因为你如果做一个嘅未决定嘅用途嘅地带，咁系咪？ 即係話嗰度個用地嘅意向或者係用地嘅方式會有機會作出改變呢？又或者就係嗰個嘅密度啊，會唔會到時係要降低，未必起到12000伙啦？咁如果係起少啲嘅時候，又對於大家去決定到底係咪應該要將嗰塊地做改劃？又有冇一啲嘅影響咧？ 係，因為咧，你提到即係未決定用途呢一點咧，其實即係有兩樣嘢我哋都可以留意嘅。第一就係究竟會唔會影響到，譬如即係之前嗰幾場公聽會嗰啲發言者佢嘅立場同埋重點咧？因為即係而家政府嗰、那個即係用途上面就係即係改劃咗所謂叫做未決定一個用途啦。咁會唔會影響到整個討論方向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都有一啲支持咧高球場建屋嘅組織咧，就有一啲擔心啊。佢就話咧，即係擔心咧，政府咧，即係將嗰個用地咧改為未決定用途咧，會唔會政府即係最後係縮沙咧咁樣？咁呢個係個觀感上面咧，就令到一啲咧支持喺高球場面起屋嘅組織咧，就有一啲嘅憂慮啦。 不過亦都要補充啦，就係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佢都話嘅政府嘅目標咧係好清晰嘅，係當嗰塊地嗰、那個租約期滿咧，就要收翻回歸政府所有，而最北端大約係9公頃嘅土地咧，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嘅意向咧係冇改變，只係因應環評嘅程序，而政府咧要再檢視發展密度嘅啫。咁亦都話咧，康文署咧已經係準備咧管理呢一幅嘅土地啦，大部分咧會作為靜態公園。提供咧保育同休憩嘅用途，公众咧可以入内欣赏嘅。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倾倾啦。咁不过都可以留意咧有一个嘅意见啊。其中一位咧有去到公听会嘅人士啦，佢就系林文君。咁佢以个人身份去到申述嘅时候咧，佢又曾经担任过城规会嘅委员啦，亦都系曾经做过咧环资会嘅委员嘅。咁佢就提醒在座嘅城規會委員咧，就話希望大家去到好關鍵嘅投票嘅時候咧，就知道咧係可以要求不記名投票嗱。咁究竟即係如果係真係做不記名投票嘅時候，又會唔會由點解佢會即係作出依個咁樣提醒咧？咁同埋不記名投票同埋記名投票，對於城規會委員佢哋去到作決定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有好大嘅一啲嘅改變呢？18723嗱，电话旁边咧，帮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吓林志恩，就系咧资深建筑师冯永基，佢亦都咧系有出席过嘅公听会噶。冯永基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冯永基可唔可以都再同我哋讲一讲你对于今次呢一幅嘅土地咧究竟点样用咧嘅睇法啦？ 其实咧，我上次咧喺嗰个城规会咧，我都好讲晒全部嘅，因为当时我觉得咧，大家都系将个焦点咧。不斷係互相攻擊緊，就係一係就有樓住，一係咧就冇波打。即係我覺得其實點解其實唔係兩樣可以共用咩咁樣？咁我想講一樣就係，因為我一直提出嗰個中央公園嗰個計劃嘅，而中央公園裏面其實咧，除咗嗱靜態公園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仲可以將而家所講嘅9公頃咧，嗱呢9公頃當然起樓係一個方案，但另一個方案就係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北都裏面咧都需要好多個球場噶嘛？都同樣一樣係有，譬如網球場啊、足球場啊、籃球場，咁可唔可以就將呢啲嘅球場，啲北都呢啲球場嘅用地，就擺嚟呢一個高爾夫球場啲9公頃裏邊，即係大家做個交換空間嘅交換，或者可以咁講就叫地積比率嘅交換。因為而家嚟講咧，政府已經開放咗，譬如大家都知道啦，喺油尖旺裏邊都有講過話可以交換地積比啦。咁如果只係交換地積比，其實而家居民所要求嗰12000伙係冇少到嘅，不過只係響北都嘅某一處，而北都某一處嘅球場就嚟咗呢一度，即係大家交換咗。個好處就係將整個高爾夫球場呢32公頃裏面有靜態同動態兩樣啦。咁即係靜態就繼續係好多綠草如茵啦。另一方面，而家佢話有好多嘅已經係平已經係球場嘅，即係已經係呢個白車場啦。咁呢個地方咪正正好咯，就做咗。我哋而家所要求嘅一啲叫動態啲嘅公園啦，譬如動態啲嘅球場咧，就係譬如足球啊、網球啊等等。咁好處就係咩咧？當如果我哋認為我哋香港仲要舉辦啲咩世界重要嘅高爾夫球賽，咪啲地方咪就封咗去外嚟做咗泊車咯。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好容易容忍噶嘛。嗱，我自己本人我做過好多香港公園嘅，我唔逐個講啦。咁但係只係講一個例子就係維多利亞公園，你見佢一有咩花市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日子咧？ 六個足球場都全部改為特別的用途噶嘛。咁如果有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大家冇少到，我唔明點解大家都唔會考慮一個比較共贏嘅方案。其實調一調位，其實調一調位呢樣嘢而家行得通嘅。咁好多年前係唔得，但而家今天政府嚟講已經係靈活咗好多啦。只要將大家可以咁講 ，soft side 就係將北都所要求嘅球場空間調嚟呢度，同埋好處就係、是，其實我成日所講，譬如我哋嘅消防局，譬如我哋嘅醫院，嗰啲係真係要同個居民好近嘅距離。但係運動場大家好樂意嘅，因為呢個係好健康嘅一個運動嚟嘅，大家樂意搭埋車去打波。咁所以我覺得唔係需要一定要貼近響自己嘅民居嘅樓下。咁有個情況之下，如果大家真係尊重呢個公園，尊重呢個咁靚，我認為呢個係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呢個好似呢個 Scotland 啦，如果大家去過，知道呢個地方大家共同擁有嘅，我相信咧，只要九月開放之後，大家去到呢個所謂而家康文署收翻嘅靜態公園啦，我相信佢將嗰九個公頃咧，佢會重新去，大家市民會重新有一個唔同嘅角度，希望都會保護，因為知道呢個地方只係屬於我哋大家咧，其實一定成個態度會改變咗嘅，亦都對過好多居屋嘅公屋居民嚟講，亦都好公道啊。你要嗰啲公屋居民或者我自己本人，正正譬如我排到嘅，哇！我要鏟咗個咁靚嘅地方，我都於心何忍咧？點解我哋唔覺得？點解有一個好嘅地方，其實大家共用，同樣佢住另外喺個北都裏邊，亦都唔係差噶嘛，唔係公共屋邨一定要有個高爾夫球場嘅景色噶嘛？對其他香港好多公共屋邨嚟講，同樣佢冇咁嘅景色，其實都係一個唔公道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希望就呢個地方俾翻730万居民，就唔係只係俾12000伙，又或者更少。最近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啱啱林漢老師喺電台都講啦，佢話北都係 6.5 pop ratio 啊嘛。咁而呢個咧，大家我哋今日所講就係、是。如果你用170 meter 咧，其實50几层高嘅，呢個係好大嘅一個好大冧嘅一紮嘅石屎森林。大家都知道，喺迪士尼旁邊嘅竹篙灣都要保留翻一個所謂低矮嘅發展。同樣，如果我哋呢個咁靚嘅，我哋所講叫靜態公園咧，都唔想有咁多嘅咁大型嘅公共屋邨或者咁大嘅石屎森林嘅旁邊。咁點解唔兩型擺喺第二邊咧？ 嗱，你係相當清晰，即係將佢 政府建築師我做過好多係可以調到位，依家係完全唔困難嘅。 係啦，即係將佢同北都咧有一啲嘅融合。係林志恩， 馮永基，你頭先提到啦，即係我哋都想講翻個同北都嗰個交換地積比嗰樣嘢。咁嗱，但係因為咧，譬如支持起屋嘅人咧，一定會提到咧，其實即係粉嶺嗰笪地咧係一個即係短中期好重要嘅房屋供應嘅用地嚟嘅。呢一點可以點樣說服到佢哋咧？因為如果我哋要等到北都區先起到屋嘅話，佢哋可能唔制嘅。 首先我記得嗰日咧，喺嗰個同樣政府發表咗嘅，呢個亦都係好突破嘅理解嚟嘅。就係原來政府自己都話，喺未來本來有300万個單位咧，個供應嘅土地咧，而家係已經達到36万單位嘅供應土地。咁即係已經土地嗰個預留咧，已經係多咗，又或者係喺我整個計劃當中咧，已經預留多咗。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正面嘅信息咯，即係知道話我哋而家原來已經足以夠土地，所以係咪要即刻要鏟咗呢一個去為咗呢個所謂我哋之前定下嚟嘅上一代政府定下嚟一啲嘅方針，我哋今天一成不變咧？其實係可以變噶嘛，分離分別就係、是、我哋係咪真係要鏟咗佢而只係為咗一萬五千伙，而家係有。足以有土地，大家當然我哋未上樓，我哋唔知道嗰幾時係即刻有得住噶嘛。所以我覺得好事就係咩呢？而家仲係喺個初步階段，其實唔知道邊啲15000個夥裏面嘅人係遲咗噶嘛。大家都唔會知道遲咗噶。即係問題，即係政府點樣去好好調派空即係土地上面嘅樓宇上面嘅調動？你冇人知道邊個叫做遲咗噶喎。其實只係一個數字，一個假設嚟嘅啫喎，只係大家而家見到何永賢佢已經將每年嗰個6.1去到而家5.3嘞喎，而家成個年期排短咗，其實已經進咗步咯，點解會？仲係擔心咧？ 喂，不過馮遠基，我又反而想問嗱，因為你頭先就話啊嘛，即係倡議將佢變為一個嘅北都嘅公園咧，就搬咗過去，咁然之後要住人嘅咧就可以去咗北都。咁嗱，因為咧你就係、是、你其實係咪反對而家嗰個計劃大光圖收翻嗰塊地嘅？ 其實我唔係反對，我兩方面我都覺得唔係反對，我只係想話。有个更理想的方法令到我们香港的居民 住得大家都愉快，而家唔好佢哋入咗去住，原來有另一派。另一批人覺得唔舒服，而另一批人可能就係全香港嘅市民，同樣佢都覺得剝削咗佢自己享有嘅空間。因為當呢個32公頃已經交翻俾香港市民嗰陣時，已經唔關高爾夫球會事噶啦嘛，係我哋香港市民730万人一齊可以享用嘅32公頃嚟啊嘛。咁變咗嗰個情況，其實係應該重新考慮呢一點咯。所以我唔係話幫邊個定唔幫邊個 啊？係清晰。我其實最後想問一條問題咧，就係因為而家遞上去城規會去決定嗰張嘅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咧，就係將原本喺樓嗰度咧就成為咗一個未決定用途嘅地帶啊嘛。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如果係過咗呢一張圖嘅時候，反而係咪應該對於你所倡議嘅計劃係更加有利咧？ 我唔即刻答到呢个问题。我觉得最好都系因为自己你见政府都讲过啦，唔可以即系咁突然，即系一时三刻就即刻话点可以做。咁但系我从我自己，即系我真系我自己做建筑，做几十年建筑师啦。我亦都本身我自己都喺政府里边工作咧，我都知道只有上司嘅要求，我哋放球场放几多个球场落去呢个位置，其实好快即刻得到一个咁嘅结果。所以一定要俾少少时间，知道呢个所谓。Undefined use 咧，係最後係放啲乜，就唔係就咁乜都唔理啊。咁如果係發覺原來變咗一啲係都係幾好啊，都係唔會起樓宇嘅球場，咁大家咪好咯，有動態有靜態。咁隔離係乜嘢嘢？我覺得呢個係將來嘅事咧。起碼大家我哋高爾夫球，我哋唔去排擠佢。其實每樣運動都唔應該排擠佢嘅，因為只有大家市民一齊共用到。尤其是我相信好多人都講緊32公頃裏面，如果變成一個公共嘅高爾夫球場，其實大家都可能好樂意嘅。咁更言之，如果呢邊係硬地嘅話，我都覺得啱㗎。咁咪做翻啲硬地嘅設施咯，就譬如足球場啊、網球場咁到有活動嗰陣時咪泊車咯，冇活動時繼續係打波咯。呢個全世界都咁做緊㗎啦。咁好處就係全香港市民都覺得有一個。即係真真地有一個體育嘅公園俾佢哋用，咁即係相對於啟德嗰個就係、是、嗰、那個係即係國際性嘅比賽咧，那個競技式啊，我呢個就真係輕鬆啲 leisure 啲。咁我覺得香港最需要一個大自然嘅公園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香港千載難逢嘅機會咯。咁呢個所謂 undefined use 應該就係有多少少時間。所以我唔想答你係即刻係愛唔愛佢嗰個 scheme。而且我想講就係俾大家一個少少一個重新嘅思考，唔好話一定會有同冇，呢個唔係敵對嘅，其實呢個係共贏嘅。 好多謝曬你啊，馮永基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嚇。馮永基咧係一位資深嘅建築師啦，咁佢亦都咧係出席過公聽會嘅。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嘅。咁不過林子欣頭先同阿馮永基即係最後就傾到啊嘛，嗰、那個嘅計劃大綱草圖將佢本來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嗰塊地咧，而家就因为要满足即系环评嘅程序啦，所以就变咗咧未决定用途。咁佢就话要用多少少时间啊嘛。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就系宁家勤啊，前规划处嘅处长啦。咁佢系赞成咧收翻嗰块土地咧，爱嚟做建屋嘅用途啦。咁佢亦都讲话就系将个城规会，佢就话即系而家系出。失去了一個明確的規劃的意向，等到出年土國處的報告出爐之後，又要再重複做多一次的城規程序，是不合理地拉長了工作，有違政府現在希望壓縮程序的做法。所以都是一個疑問，如果當你未決定用途的時候，你怎樣做一個決定呢？ 所以即使說政府現在的意向沒有變到也好，其實那個建屋規模和最終的落成的時間就一定会同原本个方案系有分别的。 系啦，嗱咁啊，究竟即系大家点睇今次嘅事件咧？咁当然啦，即系。套用翻行政長官李家超嘅説法咧，似乎大家無論係贊成同埋反對嘅意向咧，都喺同過去幾年咧就差別係唔大嘅。咁但係亦都頭先提過，當你個用途係未決定嘅時候，你個發展密度又未知嘅時候，咁究竟係唔係而家就需要做一個嘅決定咧？咁啊，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先聽一節7:30嘅新聞報。报道。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昨天在将军澳一个住宅单位检获一批武器，包括七支仿制枪械，拘捕一名41岁男子，他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管有违禁武器和管有仿制枪械。警方不排除案件和车壓有关。检获的武器包括六支仿制手枪、一支仿制步枪、一个中式飞镖、六把接刀、两把短刀、一把中式长剑和一个斧头，稍后会交给军械法证科检验。警方说被捕男子报称是建筑工人，无黑社会背景，警方正调查武器的来源，是否涉及其他案件，以及被捕人储存武器的动机等。港车北上明天起实施，运输署说经抽签之后，截至昨日收到约4400宗申请，经初步审批之后，已转交约2500宗申请与内地政府审批，当中约440名申请人已完成所有申请程序，并已获发相关许可证。运输署说申请人较常遇到的问题包括提交资料不齐全而未能够尽快完成审批程序，或车辆规格与车辆登记文件上的资料不符而未能通过内地的车辆检验。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不少申请港车北上的车主六月已经购买内地汽车保险，保单生效日是7月1日，但内地部门只会处理保单已生效的申请，导致大量申请延误。他建议车主购买保单时应该提早生效，避免申请出现延误。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新田科技城提供超过160,000个就业机会，但如果交通不畅顺，有关工作没有人愿意做。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回应说，新田科技城明年展开平整土地，企业有机会2030年前进驻，而北环线铁路将在2034年全线开通，会同运输及物流局检视北环线有没有提前落成的空间。亦都有议员关注整个北部都会区提供650,000个工作机会的时间表。凌汉豪说，今年至明年初会有不同研究完成，会陆续清楚有哪类工种提供。他又说希望北部都会区是宜居地方，因此住宅最高密度大约6.5倍，不希望做到传统新市镇例如荃湾和天水围的密度。美国国防部说根据最新评估，今年二月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国气球过境美国或者飞越美国期间并没有收集到情报，强调透过国防部的努力，美方会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气球收集情报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中国民用无人飞艇飘入美国上空是一宗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和偶发事件，所谓间谍气球收集情报的说法完全是污蔑抹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土瓜湾道去九龙城方向近浙江街嘅交通意外仲未清场噶，不过就冇之前咁挤塞啦。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另外，车公庙路回旋处嘅意外亦都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去到美田路近积辉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略为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 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窝打老道上去狮隧的车龙是排到去油站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多车，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是挤塞繁忙，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另外主要就是佐敦和尖沙咀一带多条道路都是相当之繁忙的。弥敦道南行去太空馆那边，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口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和七咸道南，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挤塞，龙尾排到永安广场。排到去永安广场那里，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沙田路出九龙近博康村挤塞，龙尾沙沥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仲有车龙架去到三城，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海景花园至到黄金海岸这一段车多。公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北将会有升旗仪式的特别安排噶，由听日清晨的五点半至到听日中午的十二点钟，介乎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湾仔出入口以及菲林明道之间的一段龙和道西行，仲有就是龙达径将会封闭，揸车朋友啦系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的慢线有意外，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署接咗行动，打击违规使用2蚊乘车优惠。的士小巴总商会理事长周国强： 你都系赋予权力嘅，我有权查你。如果继续用翻现有小巴经营模式咧，将呢啲站摆喺我哋度咧，我哋业界真系帮唔到手。 九巴职员权益工会理事长陈永豪： 呢一个行动就唔应该只行两个月，系应该定期去做。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透过智方便登入税务易，处理税务话金易，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欢迎你进入杨铁良留言信箱。 今日讲 Gordian Knot 要大草嘅 ，Gordian Knot Knot Knot 就系一个结咧，好似一个绳结咁咧，一个好难解开嘅绳结咧，即系代表一个好难解决、好难办、好棘手嘅一个问题啦。你可以话 The Israelis IsraelLIS and Palestinians PALESTINIANS are in a conflict which is a Gordian knot that may not be resolved for a long time. 因为他们巴黎上以色列人呢，他们的斗争呢就好像个 Gordian knot 咁，就好耐好耐呢就好难解开嘅。 永远怀念杨铁良，杨官，多谢你。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于粉岭高球场嘅改划咧，呢几年都引起社会好多嘅讨论啦。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亦都有出席到城规会公听会嘅人士啊。咁佢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嘅。施丽珊你好， 施丽珊， 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出席公听会，其实你哋表达嘅意见系乜嘢咧？ 我哋就讲翻咧，即系其实好多即系大家知道有20多万个劏房嘅居民啦。咁其实佢哋依家住嘅环境好恶劣啦，尤其暑热有屋室啦，有盖笼啊，其实公屋瞓都瞓唔到。咁其实佢哋好急切需要公屋啦。咁而粉錦即係粉嶺呢個高爾夫球場，其實係即係喺2018年嗰個土地供應小組嗰度，其實都諮詢咗成幾個月嘅土拱飯，幾萬人都即係做過即係參與，亦都係大家支持，咁所以政府會定落嚟嘅政策，咁亦都係計算喺政府嗰、那個即係中短期嘅嗰個房屋嘅即係數目入邊嘅。咁如果冇咗呢啲呢個呢塊地咧，其實政府係追唔到去佢承諾嘅房屋嘅。咁啲人咧就啲居民係會延遲即係上樓時間啊，咁會好影響成個政府嘅建屋計劃嘅。所以我哋希望係佢哋會支持即係通過呢個嘅建屋計劃啦。如果唔係，其實我哋覺得係既影響建屋啦，同埋政府嘅誠信都會好大問題咯。 嗱，剛才咧，我哋都同有出席公聽會嘅資深建築師咧，馮永基去傾過啦。咁嗱，佢嘅意見咧，佢就覺得其實嗰度係一個即係都好好嘅地方啊，係唔係可以考慮咧將北部都會區嘅球場嘅部分就搬咗過去咧，係粉嶺高球場呢塊用地使用，咁然之後就將咧原本規劃喺呢個粉嶺高球場嘅住屋用地咧，就搬咗過去咧，北部都會區，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嘛，但係就可以達至到一個好嘅效果。 北部都會區嗰、那個建屋計劃要批地啊，嗰樣嘢應該再遲啲嘅喎。 嗯， 即係因為佢政府佢有個時序啊嘛， 係 佢邊個時間要起幾多樓啊嘛。 嗯， 咁如果佢將北咁樣換法咧，即係可能啲居民仲要等多10年，即係10年再10年。因為不過應該係可能10多20年之後才會出現的可以有啲少少嘅建屋，咁因為佢講緊都係可能20多年先至會搞得掂嘅，咁即係太遲啦對於居民嚟講，即係我哋有很多老人家其實佢住得環境好差，咁咪佢好多啲小朋友佢哋都即係屈喺劏房屈到佢啲脊骨都有問題啊，咁即係其實佢係需要呢方面嘅即係緊急嘅一啲用地咯，咁所以即係但同埋我哋都覺得點解即係已經係5年前討論咗咁耐，亦都係廣泛諮詢嘅。咁依家即係大家又想推翻咁，係咩原因咧？第二，我覺得喺嗰、那個陳述嗰度咧，即係即係嗰個反對去起屋嘅人，佢哋講到高爾夫球場好似其實依家係講緊170公頃攞9公頃出嚟，只係好細嘅地方。亦都唔會球場嗰度其實有3個球場咁多嘅嚇，咁另外嗰2個係完全冇影響，咁其中一個只係攞9公頃，咁其實講緊6% 嘅所有嘅球，即係嗰個球場，咁其實係應該唔會係影響好大，同埋亦都做咗好多嘅即係環評又好，或者係即係嗰個保育啊各方面嘅，或者甚至國際賽的平衡才至去攞個咁細的地方咯。咁亦都好多人成日都講話，咁呢度唔好啦，你不如去第二度啦。其實政府點解依家拖個建屋計劃拖到咁耐？啲居民依家等到咁耐咧，其實就因為一直過往都係10多年都係咁。 嗯， 佢要喺呢度，佢就話叫你去第二度啦。大家都話我支持，不過你唔喺我度啦。咁我哋都想問，究竟去邊度起屋咧？咁同埋我相信其實房屋問題亦都唔淨係基層嘅，其實一啲夾心階層啊、中產咧，大家其實買樓啊、租屋啊都係好貴，都係因為個土地供應嘅問題，甚至你買到租到都係好細。咁其實根本就土地房屋問題係一個 即係香港好大部分人嘅情況，政府係真係要去面對同埋要再去即係點樣去做咯。 嗯，施麗珊啊，其实咧呢五场公听会咧，即系总共倾咗差唔多60个钟头啦。咁正反两面都有意见，咁当然我哋见到反对嘅人就特别多啦。你觉得咧，经历咗咁耐嘅讨论之后，其实互相有冇说服到大家咧？譬如你哋嘅意见有冇影响到对面？ 我谂即系有冇影响到高尔夫球场嘅人就未必啦，但我谂城规会嘅人都会即系听到一啲即系基层佢哋好痛苦嘅声音啦，亦都佢明白嗰个紧急性系好大啦，亦都明白嗰个政府嗰、那个即系攞土地有几高难度啦，即系不时你话呢度唔攞，第二度就可以攞得到啦。亦都明白其实系真系一间屋都不能少，因为依家系真系拖得太耐。咁同埋亦都即係佢哋講嘅有啲即係有啲人士又講話啊，我哋要顧國際形象啊，我哋要打國際賽啊。咁其實我哋顧唔顧嗰個國際嘅形象，就係我哋關唔關顧弱小呢？我哋面對我哋嘅房屋問題呢？即係如果我哋都造成啊有農屋板房，大家住得好差，我哋又唔去理，一直拖。咁呢個算唔算亦都係一個國際形象嘅問題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大家都要有一個多啲嘅深層次嘅討論咯。 係啊，係。謝生，我想問而家咧嗰個遞上去城規會考慮嗰份計劃草圖咧，其實就原本愛嚟做甲類住宅地帶咧，就變咗做未決定用途嘅。我想問呢個改變咧，會唔會影響咗你哋嘅立場或者睇法啊？ 我哋覺得係好遺憾㗎。如果政府即係仲係由住宅用地變咗係未決定用地，我哋都居民都喺度諗問緊，究竟佢係即係咁點咧？咁就算佢收翻，咁佢係咪起屋咧？如果唔係，咁即係會唔會變咗係即係違背咗政府嘅即係承諾咧？咁第二就係、是、如果佢唔起，咁嗰萬幾間喺邊度起咧？同埋個速度係咪可以起到咁樣咧？咁其實政府喺城規會都解釋咗，其實佢起屋係有一個好長嘅過程，同埋又要研究又要通過，咁你又要再攞個塊地嚟重新做過，其實就跟住又會拖啦。咁其實我唔知啦，即係好多時我哋成日講緊個數字話等幾多年，但其實對於呢啲居民嚟講，其實佢係一個有血有肉嘅生活嚟嘅，佢真係會攣個脊骨，佢真係會有好多家庭問題，佢真係會個老人家即係住到死都上唔到樓，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現實嘅我哋嘅市民嘅佢哋面對嘅痛苦嘅問題咯。 好啊，施麗珊，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施麗珊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嘅。嗱咁啊，林子欣即係睇起上嚟咧，而家各方面嘅意見就已經表述咗啦。有反對嘅人士咧，就係、是、由譬如係高球嘅發展啦，咁同埋譬如由保育嘅角度去到出發啦，嚇咁當然亦都有各式各樣嘅理由啦。而支持嘅人士咧，主要就係認為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公營房屋嘅供應嘅地帶嚟嘅，咁所以就唔應該再拖延啦。不過咧，究竟城規會幾時會有決定咧？就暫時都未知嘅。咁同埋就係因為本來咧，佢哋係需要咧喺11月嘅時候啦，嗰個法定嘅城規程序期限之前啦，要提交俾行政會議嘅，即係將個草圖。咁但係如果當時是未完成那個討論的時候呢，就有可能會延誤的了。那當然發展局也都預計，如果呢城規會在今年11月底之前呢能夠完成到草圖的討論呢，那那時呢土學署呢就會是啟動一個修改這個發展項目的程序，估計需時呢12個月，預計呢2024年底呢就會提交給環保署長考慮。不過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即是環評的報告獲批啦，就規劃署亦都會啟動後續的法定改劃程序，但是可能都無可避免會有機會令到整個的公營房屋發展的時間表帶來一些影響。 還有就是剛才所說，陳燕平都引述了，即公聽會裡面很多發言者的重點，其實大家討論的那個價值觀都是很不同的，即譬如有一些是講香港形象、對外招商，有一些就講剛才施麗珊所說，即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一些劏房居民的苦房。咁到底即係中間點樣去平衡各方面嘅需求，即係既可以 以緩解到一啲住屋嘅需要，但又保留到即係一啲香港嘅所謂叫做形象同埋對外招商嘅一啲條件咧。我諗呢個即係中間都係好難去著墨嘅。其實呢件事上面， 好啊，咁我哋都要靜待啦，城規會睇佢哋幾時有決定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咧醫護人手嘅問題啊，特別就係醫管局嘅全職護士流失率咧，亦都比起舊年嘅同期咧為高嘅喎。 偽科學就是說這些天使類型的生物是由火星移居過來， 哈林食十年， 火星那個重量可能就製造出這些比較巨型的生物。 巨人象徵著一群比較強，但是同時間可能是非理性或者是一個霸權， 就算矮仔都想人仰望，這個都是政治人物經常想做的事。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式 哈林食十年，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教授邀请到内地创投基金公司主管合伙人梁永宇，分享他20多年来的内地投资经验。 在中国那些创业者、企业家实在太犀利了，所以我就终于都决定，不如成立一个基金就去投资这些，尤其是在医疗方面这20年来我们都投了有500间企业。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著名作家白先勇教授学贯中西，对于情自有一番评断。 中国人的情字好像比西方人的那个所谓的爱情更深一层。 在他眼中，中国文学中的情和西方的有什么分别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来台湾作家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的情。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智恩，昨日醫管局就公布過去那段時間他們醫護的人手的狀況。在醫生那方面，其實他們在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的醫生的流失率就是 7.1%。 其實這個的數字比起上次，即是2021年的11月到2022年的10月那個的公布 8.1% 是为低嘅，咁不过都要留意啦。如果系以一个同期去到比较咧，即系比较2021年5月到2022年4月咧，咁嗰个流失率咧都系有7.9%嘅。咁即系话咧，今次比起上次咧系略低。咁但系就值得留意啦，就系全职护士嘅流失率咧，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咧嘅流失率系10.9%。咁呢个咧就比起咧2021年5月到2022年4月咧嘅9.5%咧，其實係有所增加嘅噃。 咁醫管局主席范宏玲咧，亦都講到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咯。因為其實咧，就算咧我哋所謂叫海外搶人才咧，即係加多咗醫生都好啦。咁但係就算少咗護士嘅話咧，其實嗰、那個比例上面是不可行的。咁所以即係范宏玲就提到啦，佢哋好歡迎咧政府咧而家就打算引入護士有限度註冊條例。咁但我哋都知道啦，其實修訂呢個條例咧都需要時間嘅。咁點樣先可以多管齊下地吸引到一啲嘅即係所謂嘅護士嚟香港咧？譬如一啲離開咗香港嘅護士啦，又或者本地學額上面嘅培訓咧，仲有冇喺短期之內去增加咧？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問題嚟，因為頭先所講啦，即係你要修例咧，其實你仲要吸引海外護士係其實全球都搶緊人才噶嘛？咁究竟點樣可以多管齊下解決問題咧？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爭議點嚟嘅。 好，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華員會護士分會嘅主席張佩華。張佩華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你好。张佩华，如果我们计算实数呢，过去12个月离职的全职护士呢就有2925人。咁但是呢计埋同期的增聘人手呢都是有一个净流失的，就是净流失呢458人。其实你们怎样去理解呢这个的流失率啊？ 是因为呢其实呢面对着有退休潮啦，有移民潮啦，同時都有啲同事係選擇咗去私營機構去工作啦，咁其實就真係我哋都面對好嚴峻嘅人手短缺嘅喺護士方面。 但据我所知，即其实医管局咧，佢都有推出好多措施去挽留人手啦，譬如有一啲嘅购屋贷款利息津贴计划啊，或者延任安排等等咧。其实过去呢一年嚟讲，有几大作用咧？ 其实都我身边嘅同事都几欢迎呢啲嘅措施噶。譬如我哋有啲正常60歲退休嘅啲同事呢，都係好有豐富經驗嘅。咁佢哋能夠答應返嚟再續約再幫手，咁可以即係人手嗰度舒緩咗啦，又可以將佢哋嘅經驗呢去教做帶教呢，教一啲新入職嘅同事，咁其實真係好有幫助啦。咁另外醫管局推出員工置業貸款計劃呢，咁員工可以借錢啦，借一嚿錢去買樓，同埋享有低息嘅貸款呢，咁在於有需要嘅同事呢都係覺得吸引嘅、啊、都係好彩，都即係醫管局都有推出一啲措施呢去留住一啲同事咁樣。咁當然啦，我哋都希望再醫管局再優化多一啲嘅措施啦，例如增加晉升機會啦。咁之前就已經增加咗顧問護師同埋顧問護師嘅晉升機會啦。咁我希望喺呢一度再吸引多啲同事留低啦。 嗯，系。不过张培华都想问翻啦，因为有一个458人嘅人手嘅净流失啊嘛。咁我想问呢、這个咧喺你哋嘅日常，无论系工作啦，或者你偏间安排啊等等各方面咧，有啲乜嘢具体嘅影响系出到嚟咧？ 嗱，其实病人同护士嘅比例咧，如果系比较差唔够人嘅话，咁我點都會影響我哋嘅護理質素啦。咁我哋可能要即係要放嘅假唔放住啊，爭住啲 CO 啊。咁啲同事其實會耐咗先放假。咁相對嚟講，佢哋捱夜啊，或者輪班嗰、那個辛苦程度又加深咗啦，咁相對嚟講，其實對於護士嘅健康長遠都唔係一個好嘅會好嘅即係影響啦。咁如果你護士唔夠人手，好直接就係影響前線病人嘅服務啦，係咪嚇？ 即係我想問，即係你頭先所講嘅，譬如要放假就冇得放啊，要遲啲先放啊，呢啲係實質去到發生緊嘅，係咪啊？ 是啊，即係有啲病房係真係偏間唔夠人，咁暫時唔放住咯，唯有係啦。 係、 咁政府其實都即係傾緊要去修訂嗰個護士註冊條例啦。其實你自己對於即係呢一個修訂咧，去吸引一啲海外護士填補緊而家流失緊嘅空缺嚟講咧，你嗰個理解會點咧？即係會覺得呢樣嘢係有效啊，還是其實對於個吸引力嚟講都唔係太高咧？ 嗱，我哋之前都有同政府啊或者相關嘅議員咧，都反映討論我哋嘅憂慮啊，或者點樣優化呢一個政策，令去吸引多啲人手啊咁樣。我哋就會覺得咧，海外嘅護士咧，都要經過一啲嘅評估啦。咁可能係香港護士管理局，他們去作出一些評估，認為他們 的水準是合乎資格的，那可以給他們來可能是院舍啊或者醫管局啊到幫手啊，那其實是他們來到我們我相信機構都會給一些培訓去啦，那在人手方面呢是會舒緩到我們的前線的壓力的，那而希望呢從短期那有這些人去來到即是正所謂多對手呢，那病人的服務呢都是可以即是提升得到咯。 咁而我哋都有提出咧，其實嗰啲嘅護士咧，嚟嘅要有一定嘅水準咯，所以係要有相關嘅評估。咁就同埋我相信係要審慎去批邊一啲係符合資格咯。 即係原則上咧就唔反對，不過喺個細節執行上咧，仲有好多斟酌嘅地方，係咪咁樣理解咧？係 啦，冇錯，冇錯。 好啊，多謝曬你，張佩華，唔該曬。張佩華咧係華員會護士分會嘅主席嚟嘅，咁不過當然啦，要等引入海外嘅護士咧，都仲要一啲嘅時間，因為仲要經過修例啊。 係咁，同埋即係醫管局亦都講到啦，就係一旦立法會通過呢條修例之後咧，佢都會派隊去唔同嘅地方去增聘非本地嘅護士。 好，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